外面下的雨，却没声没响。经过多少孤单，从不有你陪伴，谁相信

他说，我知道我只能活在你最寂寞孤独的日子里，可爱的男孩，吉普赛的你，我只是你一个小小的回忆，很快你就忘记。远方奔去，哦，我马不停蹄的忧伤，马不停蹄，我要忘记这里。哦，我马不停蹄的忧伤，马不停蹄，向远方奔去。 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，